爱上你多美好，为你烦恼感觉也很骄傲，温暖的依靠，爱人紧紧的拥抱，天使羽毛会飞翔的枕头套。虽然爱常常迟到，这次来得刚刚好，天涯海角距离已不重要，温柔地说晚安，就像在我身旁。当你感觉孤单，我和你也一样，想想我的手掌，轻拍你的肩膀，和寂寞说晚安。 此生会跟你盼你能懂。 下落，我太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，多情不语，人就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也愿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只想一生跟你走，如今天涯海角，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边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

手也是一种温柔，你和我都会好过，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回头，并笑着说哦，放手也是一种感动。我们都爱过了， 爱像轻烟似白云，是梦幻还似真，美梦失去似雾里尘， 谢你看出我的孤寂，让我放心哭泣。

世上永远永远太伤悲，一天一天这怨天多不美，很想得到你还再次失去，也许暂停暂停地叹气，心中暖意暖意再掀起，可知身边的我多珍惜你，心中的爱怎会舍 can't seem to find it. So good.